怎么还没有人过来呀、 啊？盼着人来， 他好吃个豆儿。哦，哎，过来一个人了，啊、赶紧吃一个豆儿。 哎，可吃上了。 又过来一条狗，嗯，那我欺不欺啊？ 嗯， 我欺半拉子。 他说会安排。 又过来一位啊，他刚要吃豆，这位说话了， 哦， 你这儿干什么呢？ 人还在那儿看着医生呢。 我这吃豆的。 对，刚吃俩豆。 谁在家呢？奶奶。干什么呢？做饭呢。 嗯， 给谁做饭吃啊？给妈妈爸爸吃。你爸爸妈妈呢？上班呀。 嗯， 你叫什么呀？小宝。 都问明白了。 你怎么不叫我呀？我不认识你呀。 哦，没见过。 我姓窦， 窦尔敦的窦， 叫逗你玩啊。你叫逗你玩呀。对，哎，给你来块糖吃啊。 哎，小孩都爱吃糖。 糖好吃啊，豆好吃啊。 嗯， 糖好吃。我走了啊。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逗你玩啊。对，我走了啊。走了可是走了 啊。 他把绳上两件衣裳啊也拿走了。 拿一块糖换两件衣服。 哎，一瞧衣裳拿走了，赶紧跑到厨房。 嗯、 叫奶奶。奶奶奶奶，有人拿衣裳啊， 快去瞧瞧去吧。 这老奶奶正和面呢， 嗯， 一手的湿面，一听有人拿衣裳 啊， 甩甩手就要往外走。这是谁呀、啊、这是小孩搭茬了。 嗯， 逗你玩。 就是他 啊。老奶奶一听乐了，逗我玩啊，这孩子。哎，我正忙着呢，别裹乱啊。吃几个豆啊？七俩半。怎么会吃俩饭呢？过俩人一起狗。 哎，真庆祝。 去啊，再看着去啊。 啊， 哎，又去了。 再盼着过来人好吃豆。 又回来了。 谁呀、啊、 逗你玩。 又来了。 过来先给糖。小宝，你奶奶呢？做饭呢。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逗你玩、啊。对，好乖。我走了啊。 又走了。 走是走啊，又把晾着的那被单叠了叠也拿走了， 还没干透呢。 小孩急了，赶紧跑到厨房叫奶奶。奶奶奶奶，被单也拿走啊， 快瞧瞧去吧。 老奶奶擦了擦手，跑到门口一瞧，可不是都没有了吗？急了，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么缺德呀、啊、 真缺德。 小孩往街口一指，逗你玩。 他还逗你玩呢、啊。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暂告一个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

那怎么个意思啊？ 这是老爷子惦记着我呀。 啊， 茶思饭想啊。 啊，再看看那小信封的吧。 这是你嫂子给我的。 嗯， 夫妻无话不谈啊。 嗯， 你看了可别跟外人去说。 嗯嗯嗯嗯， 我说我知道了，您打开瞧瞧吧。 嗯， 他一瞧可难过了。 掰开的一截藕，丝连着还一块木炭。 这是你嫂子想我 啊， 长丝短炭 啊， 怪我不回去。 哦，那两只鸽子一个鸭子呢？ 你嫂子是童养媳，小时候管我叫哥哥， 啊， 结了婚还管我叫哥哥。 啊， 这俩鸽子一个鸭子，就是说哥哥呀，那个哥哥呀。 那那大象鼻子上一把刀，刀尖插在那个鹅脖子上，鹅脚朝天还流着血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 这就是你嫂子说哥哥呀，哥哥呀，想杀鹅了。 嘿，那那小人左手拿着币石，这右手拖着十块钱呢？ 那是我儿子推牌九给我输了十块钱。 嗨，你趁早还他吧你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。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。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。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，我可以是歌声很嘹亮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。当你觉得很受伤，想找个小小避风港，我就在你的身旁，关心从来不打烊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。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，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，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。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。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，